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英国首相竟敢提到我国的核威胁一事，20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英国首相最近在国会上对本国的新型战略核潜艇建造计划进行表决之前说，英国从俄罗斯和北朝鲜等国受到实际的核威胁，他的发言令人感到惊讶。我国的核武器对英国构成威胁，这是不成话的。要建造核潜艇就建造罢了，找借口竟然找到相隔数千公里的我们的头上来，这真是穷极无聊的。曾在上世纪50年代，英国向朝鲜战场派兵，因此两国打过仗，但是我国后来本着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原则同英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所以不把英国人当敌人对待。我国不把英国的核武器当作威胁，英国也没有必要把我国的核武器当作对本国的威胁。英国为了保护现一代和后代而需要核武器，同样我国也为了从美国极端的实际核战争威胁中保卫自己而增强核遏制力。不管谁说什么，我们会继续加强自卫核遏制力，来从美国的核威胁中保卫国家主权和民族生存权。